分手那天的早上，我找遍借口不起床。这种故事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该怎么跟这世界讲？ 都疼。

都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。 世界。